光明顶。陶杰、鲍伟聪、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光明顶继续有阿陶杰咧，就同我哋封烟做节目。阿陶生喺度系嘛？ 系喺度喺度。 系啊，今日咧就位于横滨嘅钻石公主号咧，再多99人确诊，咁咧就数字咧就去到400多人啦。依个确诊嘅人数喺只船上边。 系。 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初其实已经呼吁咧，香港政府咧就派人咧要过去啊，千呼万唤。经过咗呢个周末之后呢，终于肯派出包机，同埋今日呢由呢个入境处处长同埋保安局副局长就率领呢个30人嘅特遣队啊，就过去日本呢，就去即係帮助我哋嘅香港人啦，同埋呢安排包机呢就同佢哋返嚟啦。 咁先讲我 因为呢 好似啲咁样嘅船上面呢就话嗰个问题唔系在于曾几何时有人入咗去，系因为入到去之后呢发觉越运越耐呢睇嚟船上面有交叉感染，所以啲网友都话担心喂会唔会才子有事，喂才子早咗落船，其实佢可能系安全啲嗰个嚟嘅。 嗱我再声明啦，首先呢就即系商台光明顶呢啊，你呢当初啊你两位啊是借用呢个叫曾志伟北海道啊风雪撞车嘅事件啊，是去质疑当时点解啊警方派高层啊是向呢个所谓嘅日本当局交涉。 是啊，唔止。 而家咁大镬。 是再入境处都去埋嗰次。 是啊，而家咁大镬是竟然呢是香港特区政府呢是对于船上嘅香港人其他有冇一啲唔舒服啊，完全冇任何嘅 liaison 啊，而家终于特区政府是办啦，照办啦 ，OK。 系。 咁呢个第二咧，本人咧就要亦都系咧啊，证明我隔离啊，系做节目咧啊，唔好翻嚟住咧。呢、这个公司商台嘅决定咧非常之正确，因为原来咧好似爬翻摊咁啊，四粒咁样咧，嗰支竹签咧喺对船上嗰3,700多人咧越爬越近，而家爬摊爬咗成400多人喂。超过1/10是很严重的。 是。 咁我亦都再諗返转头呢，我喺年初一呢係同埋一集朋友呢係唔止係年初一应该有280个香港人登陆嘅。 是。 横滨上船 ,20 号上船 ,25 号登陆。嗱呢220人呢到目前为止呢係冇一个人呢是有症状啊。如果有嘅话我自己冇啦。我识啲朋友冇啦。我上船之后直至到呢个新闻爆出嚟嘅嗰8日之间我接触过嘅人呢都一个都冇啊。同埋我个朋友组一起上船嘅佢哋都呢个年初一至到年初八之间都周围搜索咁啊，佢哋嗰啲又冇啊。 是。 咁但係我哋280人一上岸之后成隻船变咗逆船喎。是吧，咁而家呢係累积到呢400多人喎，所以中间一定有事。嗱你话嗰个80岁个阿伯係留低一个咁劲嗰啲辐射劲过港英撤走留低嘅地雷阵，炸死晒老董啊，又炸死晒嗰啲咩特区班子啊，搞到佢无法管治啊。喂，咁冇理由佢一个人嘅播毒力啊係劲过中共或者老左口中嘅彭定安㗎、啊、你话系咪啊，嗰陣時話彭定康撤走啊，靠害香港啊嘛， 係啊，係 好多地雷啊嘛，例如呢一個叫洋人做法官啊嘛，獨立嘅司法令到中國咧係冇辦法喺香港實現全面管治權啊嘛，搞到咧播呢個毒啊，播毒係播到今日啊嘛，係嘛？喂，呢、這個80岁阿伯係勁過肥棒，喂，400多人中招呢、這個冇可能，如果400多人中招，點解年初一上岸嗰200多？包括呢个叫商台光明顶嘅陶杰系冇事，嗱呢个讲翻，我第一日开始就呼吁冷静，系发挥铁达尼号啊嘅头等乘客嘅精神，要表现出人性嘅尊严，唔好呼天抢地，唔好做难民，唔好做小农社会嗰啲咧。吓、遇到少少事，你个屋爹尿娘，要顾一顾个身份，系嘛？ 即系要拉埋只歌先跳落船，系嘛？ 吓、即系唔使咁样，但系你要即系见贤思齐啊！你要咧 是仿效一些优等的文明的人，不要呢歇斯底里互相践踏。咁我一路呢是镇定到今日，因为我心想我的命运交给上帝，上帝如果要我冇事我就冇事，上帝 touch wood 他觉得我在光明顶和商台的使命都差不多了， This is God's will， 所以冇得怕，是不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由个理性，我们成日讲理性逻辑，那280几人月一个都冇，但是这个阿伯短短五日留低对目前为止400几人中招，好得人惊，因为未曾检疫完毕啊。起码仲有一半未完啊。咁样样呢即係个船嗰度呢，我諗呢就我哋都讲过啦，係唔係初一逆向离开香港登船嘅嗰度有第二啲嘅带毒者，甚至喺台湾上船嘅亦都有。如果那个阿伯咁劲，点解佢两个女冇？咁你由呢个账面可以推断，会唔会呢个病毒真係对老人家，即係个船游轮嗰啲好多都七八十岁。所以你日本政府佢唔讲资料，佢如果你有好多统计嘅，譬如你呢400几人平均年龄几多岁 ,ok? 嗯。 係咪，如果平均年龄係75岁，係咪，咁样就可以解释咗点解嗰个80岁嗰个深圳翁啊，那个阿伯呢两个女冇事。咁样你可以喺个数据度可以推论，会觉得喂呢、这个武汉中国武汉肺炎呢系对老人家嘅威胁呢系强过年轻人。咁呢亦都有托赖系上帝可能将我拨入为年轻人嘅定义 ,ok? 即系有可能喺我眼前鼻哥窿鼻哥前嘅十寸位呢当日有一堆嘅病毒飘过。但系因为呢我有光明罩护身又好，年轻又好，嗰两粒病毒冇捐入我个鼻哥窿，系嘛？咁咧，而家你要做一啲统计啊，又或者中间你隔离嘅时候咧，系有人感染，通风系统系咪有问题？ 嗱，我估计啦，即系喺钻石公主号呢个案例咧，系一定系将来病毒散播研究嘅一个咧好重要嘅 case 嚟嘅，因为咧我谂喺人类历史上咧系未发生过一单喺个邮轮里边啊发生嘅病毒感染咧扩散嘅程度咧系咁高。 系啊，同埋我哋睇日本咧，如果我哋计埋呢个钻石公主号就话406单、408单案例啦，但系其实正式喺日本本土爆发咧得嗰50几单嘅啫，300几单都喺个邮轮。 同埋可以肯定嘅就系第一。隐藏嘅带菌者呢，我諗係呢个病毒嘅厉害嘅地方，因为而家喺美国返去加州呢，有几十人呢都係冇症状，但係佢哋已经確诊咗㗎。咁係送去机场嘅时候呢，佢美国有关方面先发现嘅。咁我諗隐藏嘅带菌者係一个重要嘅病毒嘅散布嘅来源，咁呢一点我哋容后再讲。同埋另外呢，我相信源头一定不止于淨係香港嗰80岁嗰个老翁，因为可能係有多源头，如果唔係呢嗰、那个爆发情况呢未必会咁样。咁所以呢我諗而家真相就我諗有待再查啦，咁但係呢希望啦，即係包机尽快将香港嘅居民呢就撤回香港，咁要接受14天嘅隔离。咁但我听见新闻就话有部分嘅香港人不满，返嚟点解唔系家居啊，点解入隔离营啊。我諗喺一个公民嘅责任同埋喺成个香港人嘅福祉之下呢，呢点将你哋隔离呢系必要。亦都唔系关乎咩人权啊自由嘅事，因为而家讲緊系生命生同死嘅事。我諗只能够一定要强制隔离。 系，同埋我哋今日都见到啦，政府咁即系着力咁样咧，派特遣队几十人，唔单止有入境处、警务处，仲有卫生处嘅人过去，即系我哋呢啲啊，虽远必诛，去到日本救翻我哋嘅香港人。咁但系我哋唔好忘记咗咧，我哋仲有200几个香港人咧喺湖北嘅。即系如果唔介意特遣队过去即系日本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兜翻个飞机过埋湖北咧？ 喂，嗱，呢个我哋都想讲嘅，就系、是、竟然咧喺国外即是话离开中国嘅日本呢，香港系可以派包机同派特遣队去救到香港嘅居民，喺横滨都接到返嚟。但系喺湖北省或者系武汉，香港嘅包机或者香港嘅唔理你入境处定保安局嘅咩入警察 完全是不能够去帮助我们香港的居民，你觉不觉得是一件很讽刺的事啊，陶先 生？这个就是所谓的抗疫的政治化，经常口口声声呢就好好多人说不要政治化，不要政治化，为什么这件事正如你指出可以呢，这个特区政府啊可以口口声声为日本当局点点点，日本当局点点点，你够唔够胆啊，将二百几个，是不是二百几个啊，香港滞留在武汉的照样用包机包返嚟，然后你用返向透过钻石公主号是申请或者要求日本的港，我哋而家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合作，中国当局咁咁咁，你敢唔敢用同样嘅语言先？第一， 你信唔信咁？梗系唔敢啦， 然后先至话点解坐钻石公主号嘅香港人系有，你可以讲啦。嗱，你因为你政治化嘛，咁我又跟住政治化嘅推论，点解坐钻石公主号香港人有呢个特权可以享受包机，而去咗武汉陷喺武汉疫区嘅？就惨遭遗弃呢，到呢一分钟。 喂，唔止二百人啦，係我针对係成个湖北省呢，係超过一千个香港人。其实係成千个香港人呢係急需要香港政府呢嘅帮忙啊，尽快用方法送佢哋返嚟啊，甚至可能有部分要求呢係返嚟香港医治嘅。咁但係 唔 够无援喎。 唔返嚟都好，有好多人驚㗎，好多人話喂你做咩呀，你嗰陣時明知呢成個冇湖北淪陷你仲返去。我話唔返嚟香港呢都中間落物，將佢哋擺喺一小時大灣區生活圈裏面隔離。 即 係好話， 即係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醫咗。 喂，深圳同珠海都爆到唔認得喎，陶生。 你 咁樣呀， 嗱嗱聲一千人嗱嗱聲接佢返嚟，嘩喺嗰啲咁嘅市区嗰度呢一定係好得人驚㗎，因为你个武汉你知唔知呀，係湖北。所以呢如果我同你特区政府諗埋啦，冇政治化㗎，因为林郑长期话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係点样好好好，亦都雇用一啲精英学者知识分子呢，本来呢就话大湾区呢係同香港呢係嗰个生活水准呢大家有得飲喜茶，大家嗰度珍珠奶茶。咁既然係咁，中间落物将个一千人放喺一小时生活区大湾区里面隔离，由香港大学深圳医学院透过香港抽调，是有英联邦国家医学学位的医护人士上去照顾。咁我哋大家 陶生呢招好啊，可能民建联同工联会率先赞成嘅。喺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啊。冯志正，头先你讲及湖北省滞留嘅香港人嘅数字呢，好似有啲出入，你可唔可以更正呢？ 系啊，即系我本身以为二百几个，原来成二千几人㗎。 系啊。 咁同埋呢都唔单止我错，最衰都系陶生，佢讲话点解要即系而家先今日讲话将啲人呢摆去呢个深圳。如果你摆得喺深圳呢个港大医院啊，咁卢宠茂医生就唔使率队去呢个武汉啦，淨系留返喺度医香港人咪算囉，咁危险。 系唔好理嗰个卢宠茂先啦，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就系、是、今日呢系有好消息嘅。我哋唔係淨係样样呢都批评嘅，即係譬如特区政府派30人嘅特遣队去到横滨嘅钻石公主号呢去接返啲香港人包机返嚟呢，我哋觉得係善举嚟嘅，係应有之义。我哋上星期已经讲咗㗎啦，虽然迟咗个几礼拜，不过迟到好过冇到。但係我哋关心嘅更加係滞留喺湖北省嘅二千几个香港人。呢二千几个香港人点解唔能够拥有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那几百个香港人同一待遇，可以有特区政府的包机同埋特遣队去支援或者是去接他们回来呢？我换句话讲，即是说在一个日本的我们叫做小日本，在这个大陆很多的粉青形容的国家，反而我们能够将我们香港人接回来，但是在一个我们的中国大陆湖北省的地方，反而既是大家首先是中国人，我们就接不回我们的香港人回来。这一点我是想极都不明白的到现在。 因为大陆的网民呢有些民族五毛分子就说接包机的呢，例如美国，例如日本，例如英国， 只是德国 主权国，但是有这个接包机的待遇。譬如说浙江省 是不可以由浙江航空公司派一架包机去武汉接浙江人回来的，如果不是这个叫接毒。 喂陶生，现在是讲人命。 香港这样即是港独，所以这个叫政治化咯。你刚才讲为什么特区政府因为他将政治化放在第一位嘛。啊，正如那时他说不可以封关，封关呢是伤害内地人民对香港的睇法和这个感情，咁而家你死死气咪封咗大半咯，又话封关等于港独，咁你而家特区政府咪带头執行三分二嘅港独咯，系咪啊？咁你咁中意乜嘢都政治化啦，政治行头咧，呢个咁嘅国家或者呢个咁嘅政府，结果你自己付出好戆居嘅代价啫嘛。 咁 我哋呢啲人喺出边喺度用科学理性逻辑嘅头脑。两个月前话你应该咁做，你应该咁做，佢唔系第一下咧就去谂你提供嘅意见，包括你冯志正、沈旭辉系啱定唔啱？佢先话你系反政府，你系想林郑落台，你系咪搞港独？全国大陆十三亿人，我可以讲嗰啲网民系咁神经噶，你知唔知？ 嗱，我唔理大陆啊，大陆啲网民佢哋收咗钱五毛又好，或者佢哋真系真心地啊咁样觉得我哋港独唔紧要。我系讲紧香港嘅特区政府嘅官员。而家你咁样讲，即系话政治先行于人性或者人命。 系， 因为嗰二千几个香港人，我睇过 Now TV、Cable TV 嘅访问直播啊，佢哋全部担心紧。呢、这个感染同埋药物缺乏，甚至连日常用品食物都短缺。喺咁嘅情况之下，特区政府竟然无动于衷。咁呢啲系完全将人性同埋人命置诸政治之下，系咪先？ 嗱，我又同特区政府嘅角度谂，唔系 点啊？ 因为你睇而家嗰啲亲中报纸啊，嗰啲咁样而家讲啊，武汉而家起咗个叫火神山临时医院。雷神山臨時醫院， 嗯， 啊，呢、這個叫水浸，唔係又話呢個叫習主席已經下令，係動員全國嘅組織能力，然後好多老左話，你睇下，只有發生喺中國嘅北京模式，先有咁強大嘅組織力嚟到投入對抗呢個武肺。所以，喂，如果你同時，哎呀，喺武汉唔得，你快啲接我出嚟啊！哎呀，我就嚟死啦，唔得啊，唔得！咁你系咪其实用你对脚或者你条命嘅安危去否定以上头先所讲嘅叫做咧？哦，原来留喺武汉或者湖北啊，接受火神山、雷神山啊个后勤嘅支援咧，系令到你好惊咧。 嗯， 咁系咪即系叫做水浸啊？嗰、那个古仔咧系真咧？ 系啊， 喂，十一日系人都知啦。十一日只可以起到个清水湾片场，十一日点可以起到一间坚实嘅医院，有医护人员资源，有足够嘅药物，同埋有足够嘅运输系统呢？如果咁容易蓝丁达格尔嗰个肖像会印喺英镑五磅嘅嗰个封面咧？ 系啊，陶生，我哋你冷静啲，你冷静啲，喺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啊。 冯志正。 今日特区政府就派特遣队30人呢，就包括呢个副保安局局长就去日本钻石公主号就接返香港嘅居民返嚟。咁但係对于滞留湖北武汉嘅2000多个香港人呢，香港特区政府係冇计划亦都冇能力去派人去嗰边呢去接任何香港人返嚟。 係啊， 咁啊我只能够作出一个结论啦，就係、是、以后香港人其实你唔喺香港以外嘅国家，香港嘅特区政府咧系虽远必救嘅，能够当日喺泰国发生嘅挟持人质事件，其实都有派人过去帮助。日本当然而家都有，但系以后你哋香港人喺中国大陆发生呢啲类似咁嘅疫症啊或者危难咧，就香港嘅特区政府咧。是无能为力去接你哋返嚟。 同埋阿宝 Sir， 你讲得即係 都做啱，係無能力。但其實唔單止無能，亦係夠佢直頭係連憲法都不符嘅。 唔係嘛？ 因為你諗下，我哋 有咁嘅憲法嘅咩？ 嗱，我哋嗰個咧，其實有個小憲章啦，或者我哋叫憲制性文件，一基本法定明咧，其實係香港嘅政府權責延伸出嚟咧。你睇翻咧呢個入境事務處網頁咧，其實佢亦都分得好清楚噶。香港居民提供協助，如果在外面受困惑的時候，一個就是外地，一個就是在內地。內地那裡它講明有四點不能做的，其中兩點是什麼呢？第一，香港政府不能夠干涉內地的行政運作，很簡單，就是不能夠指令內地。第二樣東西就是今次那個情況，就是不能夠協助香港居民在住院治療同埋有兩項，就是譬如羈押同埋服刑的服務裏面獲得比內地居民更佳的待遇。 回來香港是更佳咩？ 或者你叫佢喺當地入到一個好啲嘅醫院，又或者你而家俾錢佢可以攞到藥食，應該先問個問題，就係湖北省嘅省民都冇呢個待遇，咁你有咁咪就更佳咯。所以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喺一國兩制之下，你係一個中國人嚟嘅。 我簡單問，即係依個係一國兩制嘅基本法下邊嘅入境處嘅文件， 係啦，就係佢嗰個係叫做，即係佢嗰個咧就係一個外遊政策嘅協助，但係佢呢個協助前身就係因為一定要同個基本法吻合，尤其是我哋叫做香港永久性居民，唔係一個 唔係咁嗱，我換句説話講啦，即係如果香港居民獲取一個更高嘅待遇，其實係違反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 冇錯，因為全國憲法文件咧只有一。个公民就是中国公民，除非你攞住 即系冇香港公民， 冇香港公民嘅，所以你系虽然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即系你喺香港呢个地方咧，你就叫香港居民。 嗱，唔好咁复杂啦，我简单讲啫，啊，即系话如果湖北省或者武汉当地嘅香港居民要求特殊待遇，例如获取个更佳嘅医疗或者系包机翻嚟香港，佢系违反紧一国两制， 冇错啦。 违反紧基本法， 就是破坏一国两制。 咁我 OK， 对唔住，今晚我一定好凉薄。对唔住，我首先要读讲先。我呼吁香港居民喺湖北省同埋武汉当地，你哋唔能够再要求香港政府作出任何嘅包机撤侨行动，因为如果你哋咁嘅要求系完全违反基本法同埋一国两制嘅，呢点我哋光明顶系绝对唔能够接受。对唔住，湖北省嘅。嘅居民 系咪要捍卫一国两制？系咪？ 系啊， 系啊， 哎呀，咁啊惨咯！ 咁点算啊，陶生？ 我唔知点算啊，因为我谂好多即系呢啲滞留喺武汉嘅香港人，佢哋嘅亲属可能听紧光明顶啊！我善意温馨啊，提示一下你先啊，你留翻啲凉薄咧 ，off mic 先啊 ，on air 我哋一定唔可以凉薄，一定要大爱 包。哦，对唔住，咁我收翻先。我喺人道嘅立场或者基于香港人嘅立场，我系呼吁特区政府系要包机，立刻将武汉湖北省嘅香港居民撤侨翻嚟香港，呢个系光明顶嘅最后立场。 如果话你违反一国两制，你留翻俾特区政府聂德权咧，好开口去讲。 哦， 我哋唔好咁老衬去讲。 好，我收翻，对唔住，对唔住， 好嘛，所以咧喺呢啲时候啊，要识要即系佢，既然特区政府系政治化，你哋做光明顶都有啲政治智慧啊，你知唔知啊？ 哦，咁样。 啊，呢个问题就系乜嘢叫更佳啊？你头先讲咗一个好关键嘅字眼，系咪？乜嘢叫更佳先？ 有咪好过冇咯？ 因为武汉落成嘅火神山同埋雷神山啊，系嘛？ 系 呢个双峰插云嘅中国现代化嘅狂呢个叫防武汉肺炎嘅医院咧，系嘛？我哋睇嗰个十一日就落成几千张病床排出嚟个阵容咧，错眼睇仲以为系横店片场，但其实系真嘅咧。这个咧，你要证明咧，呢个火神山、雷神山咧系差过香港嘅 QE 同埋马丽。 点会啊？ 这个你要慢慢咧要上诉，因为你涉及基本法，系嘛？涉及咧，这个咧要上诉去终审庭，然后咧分分钟话大陆咧要释法，系咪？好啦，你只能够话喂，我喺武汉嗱，有一个理由你可以拗嘅，就系身边冇亲人啊。 嗯， 系嘛嗱，身边冇亲人照顾啊，呢个咧香港嘅亲人离开武汉都成即系1000公里定咩啊？讲到觉得喺精神上觉得无助，你可以咁讲。 嗯， 这个系理由。但系喺香港嚟讲咧，亦特区政府可以反话俾你听，就算你系一个冇肺嘅 感染病者入到去医院而家都接受隔离㗎喎。 嗯， 你又冇辦法呢同你嗰个亲人接触㗎喎。 係啊。 係咪咁但係你又可以由呢个香港武汉嘅人嗰度讲佢係啫。但如果我喺香港呢接受治疗我揸住个手机啊係可以呢係无遮隔呢是同我啲親友啊，出面醫院個 canteen 嗰度食緊嘢嘅親友係 WhatsApp 喎，但喺大陸唔得喎，唔用得 WhatsApp 啊嘛， 嗯， 係嘛，所以話如果要審落去咧，係有排嘅， 係 非常之翹口嘅官司嚇。不過點都好啦，我哋希望即係嗰一千人啊，福大命大啦，係咪先啊？係原來咧，你頭先講咧，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干擾日本嘅行政措施，就係將只鑽石公主個隔離。但系冇办法干扰咧，大陆啊，湖北同武汉嘅医院点样医嘅？咁呢个就真系大陆话斋叫做长知识啊！我哋真系要听光明顶咧，要知多学多啲基本法啦，知唔知？ 系咁，我哋当然 要识多啲精神啊，一国两制精神。 唔系咁讲到尾，我哋都系关心湖北省嘅滞留香港人嘅命运啫，先至会挑起呢个话题，希望通过逻辑同埋基本法一国两制讨论究竟。接回返嚟呢係应唔应该同埋符唔符合政治抑或符合人性人道理由。咁希望特区政府从善如流啦，呢啲係废话嚟㗎，我都要讲讲两句嘅。咁但係我都想呢，我哋光明顶呢都有一啲，即係我哋成日话要讨论一啲高层次啲嘅嘢，唔好淨係讲打劫厕纸㗎嘛。咁呢新华社咧喺15号咧就发表咗一篇咧，习近平2月3日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嘅讲话。呢篇嘢好特别，冯志正你熟啲。 系啊，咁呢篇讲话咧，首先第一样嘢咧，其实佢个名同埋从嗰个题目上面咧，已经觉得好奇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咧，其实系一个闭门会议，系应该保密嘅。咁好少咧会有一啲全篇讲话出嚟。咁而事实上系一个即系我哋所讲嘅政治正确又好，红头嘅文件又好，呢个叫求是嘅杂志咧，系专报呢个政府消息嘅，绝对正确嘅。咁喺呢个求是杂志入边咧，就刊登咗全篇有关习近平在2月3日的讲话内容，关于他怎样。 这篇有什么特别呢，陶生？ 这篇呢你注意是成篇呢不像一个叫做定位一尊的皇帝讲的说话。 是 像一个叫辩方陈词。 哦、 因为他里面呢是不断强调。你要看看你要数下有几多个我。 我睇咗我就睇咗一即部分啦，我读少少啦。 我已经几多号几多号指示或者叫要求啦，你睇下。 由 武汉新型咩冠状病毒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对新型咩肺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是吗？ 是。 这个我当时又点点提出要求。 是。 我咩这个里面呢你立下有四五个我字。 是有啊有啊。 咁即係话呢喺常委会里面呢习近平系受到质难。你到底定位一尊你到底呢个总书记点做。於是佢为咗答辩是吗，於是就我嗰时已经咁啦，我就咁啦。 嗯。 但系喺我哋大家都知道 ,1 月23号武汉封城。当晚中共中央这个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是在一片和乐的欢庆景象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团拜会大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只字未提武汉民众和抗疫状况。 嗯。 所以这里面呢又是政治化。 嗯。 你怎么看啊，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呢个常委会嘅会议系好高级嘅， 系， 同埋咧，习近平咧，你要留意啊，佢系用我要求啊， 嗯， 佢系用过系里边有要求呢个字眼， 嗯， 喂，你系皇帝，皇帝系应该系命令，唔系要求，嗱，你要睇嗰啲字眼里边咧嗰种微妙啊， 好啊， 嗰种精， 我哋嗱，我哋喺广告翻嚟，我详细再睇一睇广告返嚟，我复述一下，希望大家可以研究下里面嘅字里行间究竟有咩巧妙。新华社呢就喺星期六15号呢就发出咗一篇习近平2月3号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嘅讲话。呢篇文章里面有咩特别呢，就係里面呢就係习近平讲到呢佢对防疫嘅要求。 嗱，我复述少少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咁跟住呢，就再讲落去就系、是、1月20号，我专门就疫情防控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疫工作。跟住就去到22号，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外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后面仲有好多我㗎。 全部都系仲要讲日子先㗎，正月初一就做。 但系呢新闻报道一对返日子呢就记得就1月7号嘅时候呢呢、這个疫情呢仲系局限喺武汉，冇人传人，当局表示系情况可控嘅。咁、所以呢呢啲咁嘅即系批示或者要求呢，好似就同实际疫情发生嘅时间序呢就有少少唔吻合。咁样就好明显地呢，就似乎系即系呢个文章系为呢、這个习主席呢就要解释返其实佢有做嘢嘅。 係呀，同埋亦都 係。咪住佢係有讲嘢啫，唔係等于有做嘢。你要我纠正，讲咗唔等于做咗。因为就算你讲咗，你下面 有啲人觉得係讲咗做咗㗎嘛。 你下个层层马仔有冇将你讲嘅说话或者要求当做一回事係另一个问题。 是 如果係嘅话，我就要问好多人口口声声话李光耀制度，中国而家需要一个李光耀。这个中央集权点点点样是有效率，你记不记得这么多年都吹 奏。 印度呢，印度议会民主呢起条路呢都要40多年在国会里面论拖拉。这个呢美国呢你看那些基建呢又破烂，民主党共和党呢 两党相争啊，你记不记得陶生， 你记不记得 两党相争啊美国。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批出的国民教育教师手册里面讲的，西方制度两党相争所以是不得的。 是啊。 中国北京模式是超然和是进步。好啦，咁而家你睇返呢就显然就唔系。是吧，显然是同事实有出入。咁你而家大家全世界就是等緊你北京模式点样有效率法。但是你睇呢个习近平讲话原来唔系。一系即系佢咁样讲，我讲咗噶啦，你哋当我耳边风啫嘛，系咪？一系就我就正讲个叫制度病毒，系咪？一系就系习近平根本冇料到，佢而家要推卸责任，两者之间必居其一。咁你呢个北京模式到底吓嚟咩叫做叫李光耀嗰种咁嘅家长咧？嗰种管控啊，到底有啲乜嘢嘢所谓嘅优势咧？呢十年八载香港嘅通识教育、国民教育系咪白读咧？咁呢个就系深层。 嗱，仲有我要读埋最 高等， 我读埋最后嗰段先，最后嗰段都可堪玩味嘅。佢话最后我要强调嘅系，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抗疫工作中典型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又有那些不作为、乱作为嘅干部。不投入、不深入嘅幹部，其他唔讀啦。即係話咧，最後佢嘅總結啊，就係話咧，問題喺地方度，問題喺基層幹部度， 係啦， 嗰啲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問責，問題嚴重嘅要就地免職。嗱，依段最後咧係好重要噶，因為佢將個責任指向咗地方啊。 咁我問一句喎，七个月以来香港送中风暴这个叫林郑月娥，在你习近平眼中算不算这些地方干部官员失职的范围之内，要不要免职？ 我不是换了两个， 我想问而已， 又换了港澳办又换了中联办，当是换了的啦。 那么那个又怎样，这只乸又怎样，我们看到现在我想问而已。现在原来我们知道是不关习近平事的，他没有责任的。包括香港在内这些叫地方基层干部他们水皮 佢哋質素低，咁應該點處理呢？請問。 嗯，喂，但我睇到習大大呢篇文咧，我有少少唔明喎。佢話一月嘅時候就做嘢啦，即係一月七號又做過嘢，廿號又做過嘢，廿二號又做過嘢。喂，但我冇記錯，早幾日咧，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先至同佢講話，喂，我上報曬喎。如果佢今次呢篇一月嘅文章係同呢個即係政治局常委講話嗱，我就做咗嘢㗎啦。問題就喺地方官員度，但係十二月嘅時候，即係武漢市市長就同佢話，喂，唔係喎，我 報咗咯， 我報咗咯。咁而家究竟係地方冇做嘢定中央冇做嘢呢？ 唔係，所以近日咪有篇文章呢，將明末崇祯啊， 嗯， 啊呢、這個皇帝嘅人物性格呢類比囉， 係 咪即係唔非亡國之君啊嘛，係咪 呢個紅呢、這個作者係將香港人定性為狗嘅大才子教授孔慶東啊， 係 啊，我想提醒一下， 係咩？ 呢個唔啊，呢個唔係《蘋果日報》嗰啲社論啊，係孔慶東寫嘅， 外國人士喎、 啊，喺呢個大陸網絡，外國喺呢個微博一大陸嘅網絡一度流行，而家好似落 刪除咗啦，係啊，睇唔到啦， 啊，刪除咗嚇， 係啊。 崇祯皇帝我哋都知啦，最后系喺呢个梅山咧系自尽喺棵槐树嗰度，系嘛？ 系嗰遗言好经典噶嘛？ 系咪？所以我哋有时光明顶讲历史就咁，叫做君非亡国之君，神乃亡国之神啊！ 呢句点解咧？ 這個呢 解一解啦， 即系 话 我系皇帝，我冇责任嘅。呢、這个李自成一支箭已经射到去呢个叫太和殿嘅牌匾。入嚟建立大顺朝，清兵喺北边入关。 嗯， 我搞到一镬嘢，我做皇帝冇责任，系你哋呢班人亡国。所以咧，崇祯皇帝抌堆句咁嘅说话走去吊颈，一锁。所以大陆有呢篇文章出嚟啦，我唔知啊，两者之间全有雷同，纯属巧合。 哦，咁样，咁啊，即系总之老细永远唔错噶嘛，其实打工都系噶啦，系咪先？ 系， 唉，可惜嗰两个省委就已经炒咗咧。 系啊。好啦，今晚时间节目到啦，咁我哋听晚十一点光明顶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